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伊拉克战争，美军花费7630亿美元，约合62000多亿人民币。假设燃烧一张100元钞票要5秒钟，伊拉克战争的花费足够烧360多万天，将近10000年。战争带来巨大损失，无论是生命还是财产。孩子哭着向前跑，伤口沾满了沙石，母亲用力推开他，目光消失在废墟。我们从未离平静如此之远，我们从未离惊慌如此之近。当你面对无助的弱者，面对凶残的武器，当你面对足以摧毁人们一生的枪林弹雨，你就明白和平需要多少代价，和平需要多少勇气。9月21日，世界和平日，我们为和平而奋斗。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又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我们的节目又跟大家准时见面啦。今天呢是2018年的9月18号星期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请来了两位非常帅气的小哥哥，他们其实是一个乐队哈，让我们欢迎 V89 乐队。嗨 Hello， 哎，是的是的， V89 乐队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 V89 乐队主唱盛一晨。 欢迎欢迎一晨。 乐队的吉他手韩建亮。 是的，两位可以离这个我们的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对，好的。OK， 好了，欢迎二位。那其实这个乐队还有两位成员，但是今天由于各自有事情，所以没有来。 对， 对的。好，那么我们今天两位也可以把现场炸翻。是的，好了，那么如果你想观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分别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是老方法哈。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来啦。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如果你要是想收听的话呢，那就当当当当把你的调频锁定在 FM 98.2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好歌要带给大家，但是在唱歌之前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9月23到24日，一场汇集流行、独立、摇滚、民谣、朋克、 hiphop 等各类流派的40组国内外乐队和音乐人将相聚北京长阳音乐主题公园，带来一连2日的视听狂欢盛宴。由泰和音乐和抖音短视频联合主办的首届麦田音乐节，将各路音乐人和梦想中的音乐体验带来麦田。那艺人包括有薛之谦、吴青峰、徐佳莹、陈丽、郭顶、草东没有派对。那即日起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中秋佳节我们就和一众大咖在麦田等你哦。好了，那么这个刚才跟两位聊天啊，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像这种新媒体类的节目是吗？ 啊，对，今天第一回 啊，第一回，我说啊太开心了。那两位千万不要紧张， 我们尽量。 对，我感觉两位就是一点都不紧张。 没有，其实挺紧张 啊。是吗？ 对对对对， 妹妹放松放松，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节目。对，好了，我相信粉丝们都已经来了哈。这个欢迎萌新，萌新二七幺关注了主播，谢谢。还有乱七八糟进入到直播间，大家都可以踊跃来刷弹幕。那粉丝们也可以在这直接跟我互动，我会把你们的话传达给两位小哥哥。好，那么首先还是咱们先来以歌会友，好不好？先听为快。 好。 对，那就 C 位主打歌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OK， 那我们马上开始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好，现在 C 位主打歌可以开始喽。 好，燃烧。 嗯哼。 四二。那段时间定格在其中，这是哪里？回到散落满地，慌张地跑向了过去，可人群太拥挤。没梦想的国度太遥远，谁终恨在谋杀着善良，开始疲惫厌倦，麻木了对方固执，不停在风中摇晃，胡言乱语吸血过往，穿越阻碍习惯了荒唐，那存留在胸口的锋芒像惊鸿逃离泥沼，走得太远不再燃烧，品尝赤裸闪耀，痛快地活了一场，枯萎又怎样？是否也有所隐藏？是信我写了几十行？那段时间定格在其中，这是哪里？回忆的散落满地，慌张地跑向了过去，可人群太拥挤。离梦想的国度太遥远，谁终恨在谋杀着善良，渐渐开始疲惫厌倦，麻木了对方固执，不停在风中摇晃，胡言乱语吸血过往，穿越阻碍习惯了荒唐，那存留在胸口的锋芒像惊鸿逃离泥沼，走得太远不再燃烧，像赤裸无法闪耀，痛快地活了一场，枯萎又怎样？燃烧 哇，这首《燃烧》就是 V 八九带来的 C 位主打歌，真的这首歌还是很有那种力量感的，尤其最后后面的部分，然后突然间韩建亮老师开口了， 啊、对 对，然后就有一种非常有力的沧桑感， 突然醒了 ，对，这首歌是你们选作今天的 C 位主打歌，给一个推荐理由呗。 啊，因为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首新歌， 第一首新歌， 2018年第一首新歌。 嗯，是的。那今天就是带来的这些歌曲当中，除了这首，其他都是以前的歌曲吗？ 对，基本上都是。 嗯，对，一八年的第一首新歌。 对，第一首就创作出来的第一首新歌。 哦，是吗？ 对。 哦、我突然间想， 很多，但是还没有排得很成型，应该是。 哦哦，原来是这样。我刚想说，我说，哎，这已经是九月份了， 我们 为什么才写第一首？ 热血，其实。 好吧，其实 V 八九是很忙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不是说他们前九个月、前八个月都在游山玩水，确实也在游山玩水，但是呢是在演出的路途上。 啊、对，基本都在演出。 对，这昨天刚刚回来，今天就那个风尘仆仆的来到了我们的挑战星河城。 对。 嗯，那前两天是在不同的地方进行演出是吗？ 对，周六在河北，周日在山东济南。 哦，那现在这个演出基本上咱们乐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为主呢？是 live house 这种，还是音乐节，还是都有？ 都会演。对。 哦，好的，那你们个人更倾向于哪一种？ 个人更倾向。 对。 啊，没什么太多倾向。 对，是只要有舞台就有我们的身影。 对，我们觉得都 喜欢在舞台上，喜欢 享受舞台， 享受舞台 哈。好的，那么这个享受舞台的 V 八九乐队哈，那我看其实，在你们的资料很多都会写，就比如说对世界的这个问候就是嘿你好，我们是 V 八九。 对，想让大家知道我们。 对，其实咱们乐队是2013年成立的。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其他媒体对你们的采访。 嗯， 是的，我就通过你们的这种聊天的方式，就觉得你们应该是非常随性的几个人。 对，我们特别随便， 是吧？啊，是吧？对啊，所以来了我们节目就跟那个到亲戚家做客一样。 对， 千万不要拘谨。 也很开心认识到了你，真的。 啊，没，可以把姐手机扎心了。当然你教我姐是很正常的，因为我比你大。其实在整个乐队当中，一晨算是最小的了吧？ 现在是，其实之前不是。 之前还有00后吗？ 啊，没，就有97年的。 啊， 是把天聊死 啊！真的啊，之前还有一个97年的。嗯，是的。对，后来97年的小朋友，他就是 被我们挤得走了。 啊，是吗？啊， 就是也回老家需要发展嘛，自己。 哦，好的好的。对，那所以我们的乐队成员其实有90后，也有80后。 对， 建亮，你是哪年的？ 我一五。 对， 84年。 没有，大家都是同龄人哈，并不以年龄来界定。就尤其其实在乐队里面，或者说大家一起玩音乐，跟年龄还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是这么觉得的。 对， 是吧？那这个 V 八九的名字是2013年成立嘛，当时成立的时候谁起的这个名？ 唐老师起的。 哦， 第一个把这想法提出来的。 哦，对，韩老师来说一下你的这个中心思想呗。 其实也没什么中心思想，其实那时候就是初中还是以80、90后为主吧。 哦，所以叫八九是吗？ 但是后来， 对，我们自己发掘出来， 对，发掘出来一些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八九不离十的声音啊。 啊。 跟我们做音乐的这种风格方向很像。 嗯。 我们做的音乐就是这样的感觉， 八九不离十。 对，就让所有人听懂。 不 复杂，很简单，很好听。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今天还在跟这个朋友讨论说，现在就无论是各个方面吧，你是影视剧也好，还是说音乐也好，还是说时尚的方面也好，如果你真的就是那种特别高束之高阁曲高和寡的，我听不懂。 对， 还不如说来点接地气儿的，然后能够反映我们真实老百姓自己的生活。 对， 还有我们内心的一些情感，我觉得这种诉求好像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对，因为我们也想更直白一点。 更直白一点。 对，那咱们因为我看了一下咱们今天的歌单，还真的内心的一些情感，我觉得这种诉求好像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对，因为我们也想更直白一点。 更直白一点。对，那咱们因为我看了一下咱们今天的歌单，还真的是一看就知道，哎，特别的直白，但是又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什么一失眠就瞎想，对，我差点说一瞎想就失眠。 好像也对啊， 相辅相成嘛，这俩 对相辅相成、嗯、还有是飞往厦门的航班 对 然后还有直到最后家、嗯、其实都是很有那种情怀在里面的 对 嗯是那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在问说那咱们乐队是以什么样的风格为主呢 风格我们其实是算是一支没有太多固定风格的偏向于硬摇滚的乐队吧 偏向于硬摇滚 对但我们现在逐渐什么都在尝试 就 很多风格都在尝试 是的其实尝试多种风格总会找到自己特别就是怎么说呢擅长或者说特别喜欢的一种哈 对 但其他的呢也都是非常好的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呢很多的粉丝朋友都在期待着说快唱歌吧对第二首歌是什么呢 这首歌是一失眠就瞎想 一失眠就瞎想待会儿来说一说啊你们一失眠的时候都瞎想些什么 这是何老师嘱咐吧 好一失眠就瞎想来自 V89 乐队 晨三点想着姑娘想着远方药物治疗开始出现成效谁在乎你的拥抱情人话不用带的说不清楚没有结果晚上他像个苹果滋味苦涩又热沉默 这首歌一失眠就瞎想来自 V89 乐队 好，我们来这个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我看到了彤彤说，哎，道道好，谢谢。他说啊，陈帅耶，嗯，是吗？ 这是我女朋友 啊，是吧？是吧？对，那个粉丝团的团长。 对对对对对。 对，团长来了啊，团长你好。还有吴旭明说，好听好听。这个，哎呀，你的名字不太敢念，阿海啊，简称一声阿海。他说，来一首《白日梦》。嗯，《白日梦》今天好像是没有准备耶。 今天没准备 啊，没准备。 因为两把三琴确实不太好还原。 嗯，是的，这个我发现啊，就是尤其是一晨在唱歌的时候是很有那种爆发力的，对。但你说话的时候怎么那么温柔？ 唱歌吧，用劲儿都用完了， 是吧？好吧，来，我们的话筒这个收音还是有限的，那我们说话的时候可以稍微近一点了哈。好的，然后这个 Mary 说，听说我男朋友来直播了， 啊， 现场有两位，不知道哪一位是你的男朋友，是吗？韩老师， 这事肯定轮不到我头上， 那为什么呢？你怎么能这样妄自菲薄？我不同意。 这个东西就是有对比很可怕。因为这个 怎么的呢？ 还有故事？ 没有， 还有故事，来说一下，说一下。 当然不是他的事儿啊。 啊！ 之前小鼓手还在的时候， 小鼓手就是97年的小鼓手， 对。 好多人加我微博 啊！ 哎呀，那个是V89，我说是啊，很高兴有人加我微博。他说能把你们鼓手的微信给我吗？ 呀，还要微信？我的天哪！ 对， 不是吧？ 我也经历过这事儿，我也经历。 真的吗？ 真的。 哦，一晨哥哥，请把你的微信，微信扫一扫。 不是，就把我也要过。小鼓手的微信 哦，是吗？ 对， 我的天哪，双重扎心。哦，这个鼓手非常神秘哈，我真的是很好奇鼓手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可以加一下他微博。 对，没有，我觉得那个今天因为准备了一下咱们的照片，我不知道这个照片是这个小鼓手还在的时候，还是他已经离去的时候我们的照片啊，我待会儿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跟大家见证一下的啊，到底这个鼓手的微信怎么这么受欢迎，他的容颜是什么样子，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吧。哎，这是四人版本的了，对不对？能看见吗？ 能看见。 对， 这是最新的， 这是最新的，这个是你是吧？主唱， 中间的是我。 哦，对 ，C 位。 C 位 还是很帅的，我觉得从这张照片上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帅的。显而易见，好像鼓手并不在其间。 对， 我说话怎么今天这么毒啊？喂，对，一般来说，我觉得大家都熟了嘛，就是好朋友之间可能相互聊聊天。 对，这感觉特别好。 对，韩老师，你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啊， 韩老师，笑笑着活下去。对， 心态特别好。 现在特别好哈。哦，那这一张其实也是最新的写真。这是在演出的音乐节的现场吗？ 啊，对，这是六月中吧，还是端午节前后的一场演出音乐节。对， 哦，对，其实大家都是很帅的哈，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而且我相信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喜欢的，就是每个女生都有喜欢的点嘛，所以还是回归到这个话题上来。 Mary， 你的男朋友到底是谁？好吧，那待会儿想要我们以前小鼓手微信和微信没有啊，微博呢，待会儿可以在公布我们的官微之后，然后友情的告诉大家。 好嘞。 对，刚才 Mary 还问了，说飞往厦门的航班唱了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 对，最近山竹来袭，我们的航班有所延误。对，最近其实也不能说最近了，就是现在乐队的这个状态，因为四个人嘛，我们也是有经纪人的，是不是？ 有经纪人。 对，那所以会给你们省很多的事儿吗？ 确实是因为好多忙前忙后的，然后包括协调一些行程，然后包括订酒店，其实这些事儿都是挺琐碎、挺杂的，特别不好干的事儿。然后都是经纪一直在帮我们忙前跑后。 哦，所以这个经纪人也是很辛苦， 很辛苦，很辛苦。 对，操碎了心。 对。然后我们有时候还不听话。 哎呀，经纪人说，你们是我带过的 最 好的一届。对，哦，这个谜底已经揭晓了。Mary 说了。沈一晨，我爱你。然后说，我也想要，他也想要你的微信。 给他不好交代，我现在。 对，这个我觉得可以私下来，那个微博私信。这个微信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稍后再说啊。但是好歌，我们还是会持续送上的。刚才是听了两首了，一首是《燃烧》，是2018年第一首。出炉的作品。 对， 还有一首《一失眠就瞎想》，这是、这个是哪年写的呢？ 这是我们在放在2015年那张 EP 里的，对吧？ 2015年的时候， 2015年第一张 EP， 对，然后发的这首歌， 对，2013年成立啊，到现在也5年的时间了， 那5年了，今年第5年， 第五年，这也是一个，其实5年时间过得很快，但是也确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 对对对，非常快，我们那天聊天还就不知不觉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到第5年了。 哦，是吧？ 对对 对，第5年，哎。但我相信你们应该不会有七年之痒这个事儿。 我们不怎么养， 不怎么养。对，平时说，哎呀，好像我们都不怎么见面吧。其实想问一下，你们是除了排练，或者说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呢？占你们整个生活的比重的大概多少？ 我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我现在我是基本上半个月或一个月左右去看一次我妈，我因为我跟我父母分着住。 啊，分着住。 对对对。 对。 然后 大家都是。北京的孩子是吗？ 对，我和孙老师是北京，然后但是韩老师和就我们的队长基哥也都是在北京。 也都在北京。 都在北京常住，对。然后就是我差不多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左右我会回去看一次我妈。因为我妈不太习惯跟我住一起，可能因为生活作息也不一样。 确实确实。 玩乐队嘛，因为好多都不太那什么。然后就是我见我妈的时，我见他们的时间。比见我妈的时间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倍。 我懂了。 对对 对，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哈，这个到底是有多么的频繁哈。那大家在一起，这个氛围就是有的乐队，或者说有些人的性格原因哈，可能在一起，我们就是音乐就是纯音乐，讨论的时候就是这个非常专业的。然后除了音乐和排练之外呢，可能也没有掺杂太多的私人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因素啊，情感啊，那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 我们 是非常随性的风格， 我们很随性，其实是 哦， 我们异常随性， 是吧？ 就什么什么都聊，在一起就很欢乐 对 对 对 对， 非 常好， 对 对，基本上来过我节目的，好像这些乐队还都是这样的风格，就大家非常的 peace， 非常平和，而且在一起特别的能够就是产生很多快乐的因子啊！ 对，因为首先得融合来嘛，要不做音乐可能能做到最后也都不太开心。 是的，所以说呢，开心最重要啦。 对 对，好，那么还是回归到刚才的那首歌曲当中哈，一失眠就瞎想。那刚才我也是在开始唱之前就说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失眠瞎想的内容是什么？到底瞎想些什么呢？ 其实很多， 那肯定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对对对，那好吧，韩老师你， 不要理了。 对，你一失眠的时候瞎想什么呢？ 我其实实话很少失眠。 哦，真的吗？ 觉很好， 沾枕头就着。 对。 哦。 爱做白日梦。 爱做白日梦，那你的这个白日梦的内容？ 白日梦内容，真的 太多了。 对。 好吧好吧，这个如果要是细数起来的话呢，可能还真是不少，一期节目不够啊。那一晨，你的你会瞎想些什么呢？会瞎想吗？ 啊，会啊会啊。 那你失眠的次数多吗？ 近期还好，近期还好。 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心事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重的一个人。 心眼小，其实说白了 是吧？ 真的是真的是。 好吧，那你会想的很多吗？就是会想的稍微比如说偏感伤一点，忧愁一点，还是说是一个相对积极乐观的，然后越想越开心，越想越期待，反而睡不着。 我是一特矛盾的人，就是我会把两个结果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都想半天。 哦，真的吗？ 就是往死里琢磨，然后琢磨完了就更睡不着了。对，因为知道好的肯定开心嘛，开心一兴奋就睡不着了，知道不好的就难过， 担忧。 对对对，然后越难过也就会可能就拽你更深的去想这些东西。 那你还记得自己失眠最久的一次是？ 最久的好像两三天都没睡觉，两天多吧。 两天多没睡觉， 睡不着。然后 我天哪，那 我连着在睡的时候睡了一天半，然后我妈就要叫救护车了。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就等于我起来的时候是晚上6点多，那会儿冬天，晚上6点多天已经黑了。然后我以为是早上，天还没亮，我还说再睡会儿吧。然后我妈这时候看见我说你不能再睡了。对。 这个失眠还真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两天两夜不睡觉，然后一睡一天半的这样的。 对，那会儿作息太不规律了。对， 不过好在那时候年轻，其实还是能补回来的。 对对，那会儿还稍微好一点。 是，就是我是自己深有体会， 不知道韩老师有没有体会，因为我跟韩老师差不多年龄。 养生节目。 对，养生节目。以前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熬夜，然后第二天呢，只要你睡得足够了，还是满血复活。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现在因为那个各种各样的原因熬不了夜了已经，然后再补两三天还是补不回来。韩老师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补不回来，我这不刚演出回来吗？ 啊、嗯， 今天白天睡了一天，没什么效果，还 没什么效果。 对, 对， 难怪你今天在我们的节目这么不活跃。韩老师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人是不是？ 还好啊，就是平常就是面部表情多一点，其实也是没什么、 对对对， 啊、是吗？ 特丰富， 是吧？ 对 对, 对, 对， 那这个我们的韩老师哈，见谅亮哥，你平时你的性格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挺逗的吧？ 挺逗的， 对，挺逗的，挺逗。 你是擅长冷幽默吗？是慢热型的吗？ 对，特别慢热，但是但是很爱开玩笑，很逗。 希望你这个慢热那个半期节目的时间够了。对，现在已经升温加热，可以到差不多准沸点了吧？ 已经开始了 。太好了。对，我们就希望这样的啊。好，那么大家还是要再次重复一遍，如果你想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了。还有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弹幕互动，分享关注，小礼物走一波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 V89乐队，再次欢迎。嗨，对，这个请到的是我们的主唱盛逸晨和吉他手韩建亮两位，耶、yeah, ，好。对，我发现这个韩老师特别可爱。对，好了，那么大家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哈，两位小哥哥都会接收到的，我会及时的传达给他们。OK， 那么聊了这么多，我们下半段开始唱歌吧。刚才既然说了航班延误，但现在也该到了。 到山 多。好，那么这首歌我们就带来飞往厦门的航班，好吗？ 好。 子，请别悲伤，就当是庸人自扰。你的白衣和彷徨，让人无助也无法抵挡。请忘了那条伤痕，请忘了我的模样。直到天亮， 耶，飞往。我还说，哎，我这哎。还没有唱完，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断了哈。对对对，飞往厦门的航班来自 V89 乐队，现在航班已经是平稳落地啦。嗯，好了，对，刚才那个是还没那个还在滑行的时候就开了手机。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不能开啊。 对，那不能开，不能开啊，这还没完事儿呢。对，飞往厦门的航班，就是这让我想到一首歌，就是飞往札幌的班机，就原来是那个JS 的他们的一首歌，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飞往厦门的航班，就是这让我想到一首歌，就是飞往札幌的班机，就原来是那个JS 的他们的一首歌，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哈。 对 对对，完全不一样，但是呢每一首都很好听。对，所以就会觉得哎，一听到这样比如说跟目的地有关的歌，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向往，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人。对，然后我就想问问这个飞往厦门的航班，这个是有一个故事吗？ 是 哈哈哈，看一晨的面部表情就知道， 很紧张。 有故事的人， 对对对， 来吧，这是谁写的歌？ 这是我写的 啊，那就是你的故事了。 对, 对，好吧，那方便跟我们讲述一下吗？你的女朋友也在听，打引号的女朋友 啊。还算方便吧， 啊、还算方便。 他也知道，其实，我女朋友也知道。 啊， 就我 这位真的 不是不是、啊，就是我现实中的女朋友。 哦，我懂啊，这唱的是之前发生过的一段感情的故事是吗？ 啊，对对对， 嗯，好吧，这个故事情节就是不想细说了。 故事情节， 对 对 对, 对，就不必赘言嘛、就是。 啊，好的，不必赘言。但是其实这首歌也是在当时的那种心境下写的，并不是说之后再去回忆这一段往事的时候才有的这首歌。 对，其实就是在航班上写的。 哦，在航班 上写的。对对，借了一张，这都不是纸，其实就跟餐巾纸，但是不是餐巾纸那种，比餐巾纸稍微厚一点儿吧。 哦，我知道那种好一点的餐巾纸， 好一点餐巾纸，然后就在那上写，因为没有纸嘛。 对，原浆的，原浆的， 原浆的。 对，哦，就是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就是先写了歌词是吗？ 其实动机这个就是这个和弦动机早就有， 哦， 但是一直不知道用在什么上面。 嗯， 然后后来有了写了这歌词，才觉得挺贴合的。 嗯，对，飞往厦门的航班，你还记得那次去厦门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对不对？ 对。 啊，然后你是去那儿玩吗？还是？ 短期内连续飞了很多很多次厦门， 我今儿回不去家了，韩老师，我觉得。 啊，好了，我懂了，我们谈下一话题。对，其实我主要是想引出什么呢？看这个尬聊要往回转了啊，就是我们的中秋和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对，然后大家都会选择出去玩，所以说很多很多的目的地，对，厦门确实是。排名前十的一个网红目的地 啊，对， 对，所以我想问问二位，我们 V 八九或者说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些假期上的安排，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一些喜欢的目的地有没有？ 假期上的安排上， 在家歇着吗？ 还是我觉得还是跟家里吧， 啊， 家，对， 团圆是不是？ 对，因为很不容易凑上，就是没有演出的时候。然后就是正好也赶上中秋嘛，然后还是想多陪陪家里人。 那十一呢？十一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一个长途或短期的短途的旅行？ 十一我没有，因为我自己有一点事儿。 哦， 对对对。然后韩老师， 对，韩老师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我回家呀，我的家乡很好呀，大家都可以去啊。 哎，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家乡是山西大同。 哦，我的天哪，山西人。 有石窟、有温泉，有哎，特别多，你们就去玩吧，有吃有喝的。 太好了，太好了，到时候找韩老师哈，家里有矿。 家里有矿。 对，开个玩笑哈。好了，那么不管怎么说呢，其实这个每个人的家乡都是非常美的，就是欢迎大家去别人的家乡看一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歌，因为还有，哎，说到家乡，还真有，今天也准备了一首《家》 啊，对， 这个家是家乡还是自己一个概念上的家？ 其实是我，我19岁的时候写的，特别早， 哦、真的吗？ 但是写了很多年这歌，因为写的很不满意，就是之前最早版本很不满意，直到去年其实才改好，然后写的是北京，其实是，对，然后。因为从小生活在这儿嘛，从小在这儿长大，然后觉得，就是一直想给自己的那家给一点、就是给一点东西吧，觉得是个。是个算是个礼物也好，或者算是什么也好，就代表一些意义。 是的，我相信这首歌就是北京人听完了之后肯定会特别有感触，尤其是同龄的人。 对， 对，好吧，那就把这首《家》先带给大家。 起来不太难，国安能得到冠军，还有就是吃饱穿暖，工资也不用太多，只要自由别悄悄逃走，哥几个出去溜溜，看着姑娘总是没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崽儿的声音渐渐远去。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努力倾听这儿所有的事情。前门的劝业场，李氏路有大火烧，听我的朋友说那儿又要开张。28的大横梁，没建好的飞机场，在我的回忆里，那才是我的家乡。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崽儿的声音渐渐远去。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努力倾听这儿所有的事情。小西天的大牌楼，热闹去新街口，百花深处住着我一个特能吃的朋友。现在早已物是人非，高楼大厦成群结队，唯独奶奶种石榴树不能枯萎。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杂院的声音渐渐远去。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如果有兴趣你就接着往下听。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崽儿的声音渐渐远去。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没办法，我只能死在这里。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崽儿的声音渐渐远去。我生在北京，我长在北京，没办法，我只能死在这里。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崽儿的声音渐渐远去。我生在北京，我长在北京，北京早就成了渐渐远去。我生在北京，我长在北京。 北京早就成了曾经。谢谢。 哎呀，家。真的是就听完了之后有一种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哈。对，因为北京确实对于北京的孩子来说，因为你们是见证着从童年到现在见证他飞速的发展和改变。 太大了。 对，真的是。就别说你们，我是来北京十年，然后从我来的第一年到现在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天翻地覆。 真的是天翻地覆。原来我记得我去那个南四环的时候还是哇一片荒凉。 对。 我说这是哪里，现在南四环哎还没到亦庄呢。对，我觉得真的是太快了哈。北京在飞速的发展着，每天有真的是人流如织。不管是哪儿来的人，因为作为首都嘛，肯定其他的地方的朋友，我们的同胞也都会来，尤其是在国庆的时候，更是要来感受一下首都的魅力。 对对对。 然后越来越多的国外游人也是来到北京，来中国第一站肯定都是首都。 对, 对，所以说这个，哎呀，这个北京虽然说变化着，但是可能对于北京人来说，在这并没有说任何，就比如说，因为我和韩老师像都算是外地人，然后这个大家都是其乐融融，但是呢，可能北京的孩子对于北京还是有一种别样的情绪。 对，就其实是小时候，是很怀念小时候那个状态。 哦， 对， 就是其实那时候也就是大家向往的生活的状态。 对，因为越得不到的，其实越想要嘛。对。 是的，然后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的北京的朋友哈，然后他们都会说，然后说有没有想过去别的地方生活呀，甚至说有没有想过去什么别的国家生活，他说不，我死也要死在这儿。 对对， 我就发现哎，好像每个北京人都是这么想的。 对，有这个情节可能是。对， 真的是哈。好了，那么家就是怎么说呢，奕晨创作的一首歌，写的是你的家乡哈。 对对对 对。韩老师有没有想过写一首关于你的家乡的歌呢？ 嗯，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对，韩老师 写的东西太多了。 嗯， 如果来 那你现在回家的频率还多吗？ 因为很忙，平常基本上在外地演出，一天能回两三次就不错。 是吧？那现在家人父母什么的也还是在家乡，还是说也在北京？ 我妈妈在家。 在家。哦，对，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很想念你。 对，韩老师很多，对， 是吧？ 很多，包括我们贝斯手季老师也是，就是他们俩都是。怎么说呀，因为不能在家人身边，不像就算我一个月回一趟我妈那儿，我也能看看她。但是他们就真的很 长时间也回不去。 很长时间，因为可能 并不是说不想哈。 对，哪怕就是比如五一十一的时候有时间了，都放假了嘛。但是因为五一十一正好是赶上演出的这个阶段，音乐节或者是各种演出的阶段，所以也没法再回去。 确实哈，这个也是能感受到有一丝丝的无奈。但是还是会抽时间去陪家人的。 那有时间就去 了。对，家人也是会很理解的哈。 对， 好了，其实这个为了乐队的发展，为了乐队的能够蒸蒸日上，为了我们那个美好的明天。 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是的，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哈。那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先进行一个挑战的环节。因为这个挑战的环节呢，我们也是特地准备了一个视频。我觉得这个乐队的歌曲还真的挺难唱的耶。 对，这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包括现在也是我偶像。对， 那今天就主要是要挑战他们的歌喽。其实也是致敬的， 致敬嘛， 致敬。 对。 好，那么我们。进入到等你来挑战，我们先来看一段原唱的原版的 MV 好不好？OK， 等你来挑战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You said that you've never been, but all the things that 这首歌就是来自绿洲乐队 Oasis 的一首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这真的是够老的了，这首歌经典经典啊，经典歌曲。那今天怎么会选到这样的一首歌呢？ 啊，因为这是我、算是我起对摇滚乐的启蒙歌吧。 啊，对摇滚乐的启蒙歌。 对对对对对， 现在绿洲还是你的就是精神上的偶像是吗？ 其中之一吧，因为喜欢的太多了、后来越听有好多也很喜欢。 对，但是他应该是在你就算是启蒙嘛，所以说意义还是很非凡的，很不一样。 对对对、听着这歌反正哭过无数次了、 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 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这样的歌声有所触动啊。看到北海铁皮哪吒说对这首歌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那马上要听到的就是今天我们的 V89 乐队带来的这个版本啊，今天就是弹唱版了，其实 对 是吧， 其实是第二次唱这歌。 然后、是吗？ 对对，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可能跟有情节吧，然后有的时候不太敢唱耶。 哦，好的，来，那我们就把这首歌带出来好不好？ 好， 好， 哇，这首歌就没想到就展现了逸晨你另外一面，呵呵，对，还是唱得非常非常的棒的耶。对， 其实很紧张。 对，不要紧张，不要紧张，都已经到最后了。对，就我觉得整期节目下来，应该还是非常放松的哈。但是可能到了给自己偶像致敬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紧张。 对，因为听过太多遍了，然后反正怎么说，就是有时候会想挺多的。 嗯，是的，总会想起这个不同的场景下发生的不同的瞬间哈。好，那么节目还剩几分钟的时间，其实还有一首歌，但是今天可能是来不及要展现给大家了。 对。 对，没关系，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其实就当埋下一个伏笔。 对， 对，这个小，对呀，小小的遗憾就预示着我们下一次再见。对，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该公布一下我们的官微了。对，如果大家想要关注 V 八九乐队的话，那么怎么样去找到你们呢？通过几种方式？ 我们的微博就叫做 V 八九乐队。 V 八九乐队， 包括我们其他所有的，像虾米啊、网易云啊、豆瓣啊，然后通过音乐上的所有的艺人的。艺人主页、艺人平台都叫做 V 八九乐队。 是的，大家都可以在这些音乐平台上以及社交平台上找到他们。看到 Grace 也来了，他说：“哇，给 V 八九打 call， 谢谢，这一看就是你们的粉丝啊。”那还有说韩老师、逸晨超级赞的，然后这个哪吒说：“爱你呀，晨儿。”我的天哪，就我觉得粉丝都是那种特别，好像就特别宠你们的感觉。对，而且我发现了粉丝的头像怎么都这么好看。对，都是美女的这个级别哈。好啦，那么这个最后一点点时间问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计划有没有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马上要去进行的是做燃烧的录制。 啊，燃烧的录制。 燃烧录制。 哦，燃烧现在还没有出那个实体的本。我的天哪， 听见特别幸运，因为你在别的地方听不到。 你们，你应该早说，你为什么没有早说？我好好宣传一下。对，哦， 我们其实才刚商量好一个最好的吧，因为我们之间也在很纠结这个事儿。 哦，好的，那这个我们就期待着录制完成版的燃烧。 还有在做新的专辑，然后包括计划拍 MV 和巡演这些，对，还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好的，大家多多关注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再次谢谢 V 八九乐队， 谢 谢逸晨，谢谢建亮，谢谢，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就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更多的好音乐陪伴着你。我是道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